朝鲜华海钢铁联合企业圆满实现对一些项目的主体化、现代化而投产。竣工仪式24号举行，由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有关部门、联合企业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朴凤柱同志为竣工致辞，他说：“联合企业圆满实现对一些项目的主体化、现代化而投产，这完全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所带来的宝贵的结晶。两位伟大领袖为实现我国冶金工业的主体化而进行了精力充沛的领导，付出了莫大的辛劳。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我国工人阶级推崇为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领导他们创造万里马速度。”他强调，华铁的工人群众要积极响应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基本精神，在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大大显示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竣工仪式结束后，参加者参观了联合企业实现主体化、现代化的项目。华铁的工人群众在短暂期间里圆满完成十多个项目建设工程，那些项目是在实现主体铁生产系统和生产工序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